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每天13:12锁定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警法在线当中，和您说说这样的一个事情。近期呢，一部被戏称为北漂纪录片的电视剧叫做《我在他乡挺好的》不断刷屏，拉开了现代职场青年的白描画卷。那这部剧呢，反映了许多年轻人在现实生活当中的真实讨论、真实思考的问题，比如说职场新人敢不敢停下来，一个人租房应该注意什么样的问题，如何平衡工作和生活等等。那么用法律的视角来审视这些问题的时候，可以让在大城市漂泊的您过得更好。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请到法官跟大家说说他乡追梦，懂哪些法律问题可以过得更好。本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在今天警法在线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关注几条最新的法治资讯。今天，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加拿大籍被告人迈克尔·帕斯福为境外刺探、非法提供国家秘密一案公开宣判，认定迈克尔·帕斯福犯为境外刺探、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并处没收个人人民币财产是50,000元，驱逐出境。近日，中韩警方密切合作，将潜逃近34年之久的故意杀人犯罪嫌疑人王某富从韩国缉捕回国。1987年的11月，犯罪嫌疑人王某富因为修改房屋与本村村民发生冲突，持刀将2名村民捅伤致死之后潜逃，之后隐瞒过往，与韩国籍女子登记结婚，逃往境外，藏匿于韩国。2020年年初，中国警方发现重要线索，国际刑警组织呢立刻协调韩国警方开展核查工作。经过缜密侦查，中韩警方最终锁定了藏匿在韩国仁川市的王某富。2021年的7月7号，在中国驻韩使馆的协助之下，韩国警方成功将王某富抓获，随后王某富被押解回国。电动自行车为何事故频发呢？国家轻型电动车及电池产品质检中心经过分析之后发现，电动自行车的相关安全事故当中，车辆改装是引发事故的关键行为，而电池和充电器则是造成事故的重要源头。昨天，中消协发布消费警示，切勿非法改装电动自行车。如果电动自行车电池已经过了有效期，或者在有效期之内发生质量问题需要更换的，及时更换同款电池产品，避免因电池不适配而引发事故。北京房山男子张某网购2只鹦鹉，经过鉴定都是国家保护动物，共价值30,000元。后来张某因为涉嫌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被公诉。昨天，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线上公开开庭审理了这起案件。庭审当中，张某陈述了自己网购鹦鹉的过程。他说呀，当时在手机软件上看到的，觉得这个鸟呢长得很好看，就跟线上商家沟通了价格，一只300元左右，另外一只呢是6000块钱。他表示自己非常后悔，愿意认罪认罚。那么这起案件，法院将择日宣判。8月7号，一名儿童在怀柔区的云阳仙境自然风景区不幸溺水身亡，目前涉事景区已经停业。参与救援的两个小伙子告诉记者说，有孩子在戏水的时候被吸进了下水管道当中。这里面呢，通州消防救援支队齐兴龙介绍说，许多野外水域都暗藏风险，由于水温情况不明，水下极有可能暗藏暗沟、暗流、吸水管、排污管或者鱼类洄游的水源通道等等，这些管道吸力极大，成年人也可能会招架不住。 朋友们，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在节目的开始为大家安排的法治资讯。在短暂片花之后，我们将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一说他乡追梦，懂哪些法律问题能过得更好。 聚焦新闻热点，洞察是非曲直，用声音记录法治进程，以专业探寻社会共识。警法在线，和您一起聆听法治的声音。 这里是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那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的尹黎慧。哎，尹黎慧你好。 哎，你好。 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聊一部电视剧哈、啊。这部电视剧的名字啊，叫做这个《我在他乡挺好的》。那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奇怪，说，哎，一个法制栏目怎么聊起电视剧了呢？但实际上啊，在电视剧当中，人物啊，主人公所遭遇的很多事情，其实通过法律视角来解读的话，都能有很多的启示。哎，那么这部电视剧呢，叫做《我在他乡挺好的》。那么最近啊，在网上是非常的火爆哈。在下面呢，我们先跟大家播放一小段这个电视剧的片段。 我迷恋这座城市的繁华喧嚣。 你要不你就别买，你买假包算怎么回事？ 我没说要大房子，要好车。 却也舍不得故乡的温暖和亲情。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我究竟是去是留？ 叮咚， 炸鸡到，炸鸡到，啤酒也到了。 我最亲爱的朋友们，请一定要相信，艰难的瞬间只是一时，迷茫与困惑终会过去，敞开怀抱吧，因为你们永不是孤单一人。 好，这是这个电视剧啊，这个预告片当中的一个节选哈。可能很多看了这个电视剧的朋友应该会对很多的片段有印象。那么今天呢，我们将选取其中的一些片段，跟大家通过法律方面来解读一下。那么在这里面，主人公所遇到的一些问题应该如何来解决，我们将选取几个场景哈。那第一个场景是涉及到租房的哈。那个场景呢，大概这个情况是怎样的，先请这个尹黎慧跟大家讲一讲。 嗯，好的。故事的女主角乔西晨应中介的要求提前支付了半年的房租，但是很不幸她遭遇了中介公司工作人员携款跑路。房东没有收到租金，愤怒指责乔西晨欠租不交，一气之下让人搬空了她的家具，想要收回房屋。 那么这边涉及到这个中介跑路的问题。那么这时候呢，房东要回自己的房子，那可以说承租人啊，这个是难有这个有苦说不出啊。在这种情况之下，作为这个承租人，也就是我们这起不能说这起案件啊，是这个剧当中的这个主角啊，乔西晨，他应该如何来维权啊？您跟大家来说一说。 好的。如果仅仅是中介公司的工作人员携款跑路了，但是中介公司还在的这种情况，乔西晨呢，可以依据民法典请求中介公司解除房屋租赁合同，并且要求返还已付费用，支付违约金。民法典是有这样的规定的，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导致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话，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同时民法典也规定，合同解除以后，如果是没有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当事人可以请求恢复原状，或者是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且有权请求赔偿损失。尤其是这一点，如果合同因违约解除的，那么解除权人可以请求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在实践当中呢，通过中介公司租房是比较常见的一种租房方式。在租客与中介公司直接签订租赁合同的这种情况下，中介公司向租客收取租金、押金、中介费等费用，并且要向租客提供能够正常使用的房屋。 那么如果说中介公司与租客已经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租客也依约支付了款项，但是中介公司没有能够将款项交付房东，导致出现了出租房屋被收回的情况，是构成违约的。那么租客呢，就有权要求解除合同，返还已付费用，并且支付违约金。 但是啊，刚才您所讲到的是这个中介公司的工作人员携款跑路了。但有的时候，如果真的是有些朋友租房子的时候，没有挑选这种大的信誉比较好的中介公司，挑选了一些小中介甚至是黑中介，有可能会出现整个中介公司都携款跑路的情况。那这时候房东啊，找到这个承租人说，我这个房子得收回来，中介公司跑了。那么这种情况是不是就和您说的仅仅是工作人员跑路就更麻烦？ 对，这是另一种不同的情况，就如果出现了黑中介携款跑路，那可能就是遭遇了诈骗的这种情况。我们的这个租客呢，可以第一时间报警处理，由公安机关进行立案侦查。 但如果这个房东，比如说他跟这个承租人就说了，说你看现在中介公司跑了，我要收回我这个房子，那这时候作为承租人来讲，我应该怎么办呢？ 承租人可以第一时间去联系住建部门公布的一个举报电话，把中介公司进行举报。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建议租客与房东要理性协商，相互理解，避免有过激的行为去激化矛盾。 对。那么在这个剧当中啊，还有一个细节哈，刚才你也跟大家提到了，就是说这个房东啊，一气之下让人把我们这个主角的乔西晨的家具给搬走了。那么在搬走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如果造成了一些财物的损毁呀、灭失啊、家具的破坏呀，那这时候是不是这个乔西晨也有权来要求房东赔偿损失呢？ 对，如果说房东在这个过程中对于乔西晨自己有的一些财产财物进行了一些损毁的话，那么乔西晨可以保留好证据，然后并且向房东主张赔偿。 好的，这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所说的第一个场景哈。那第二个场景呢，也是一个和这个租房相关的哈。您呢把这个场景也跟大家简单说一下。 好的，故事的另一个主人公季南家，他租住的房屋洗手间漏水了。因为季南家有长期租住的打算，所以他与房东协商一致以后呢，想要对房屋进行一个整体的装修。 然后呢？ 那么就是对于这个装修行为，出租屋内的这个设施损毁，那么谁负有维修义务是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如果租客他能不能对房屋进行维修装修，这是我们的第二个问题。 那第一个问题您跟大家分析一下。 好的，对于维修这个问题呢，民法典是进行明确的规定的。民法典说，承租人在租赁物需要维修的时候，可以请求出租人在合理期限内维修。出租人如果没有履行维修义务的话，承租人可以自行维修，但是维修的费用是由出租人负担的。但是呢，还有一种情况，如果说维修租赁物影响到承租人使用的话，应当相应的减少租金或者说是延长租期。 哦，这是维修是吧？ 对对对。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租房子的时候，现在是夏天，正在租房子，突然发现这个房东他们家里的空调不制冷了，坏了啊，跟房东商量一下能不能换个空调啊。那房东有的房东可能会说，那这样吧，你自己买吧，然后呢这个钱啊从这个房租里面扣，是不是这样也行？ 如果说这个空调的这个损坏 啊，咱们就假设一下， 对，不是因为我们租客的过错导致的。那么这个费用呢是可以由房东来承担的。 好，这是维修。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装修，就像您刚才所说的哈，如果长期住这个房子，一住呢可能就打算住一段时间，想把这个房子按照自己的这个喜好稍微的装一装哈，那这里面要涉及到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关于装修的这个问题呢，民法典也有另外的条款进行规定，是规定的承租人的改造装修行为。他是这样说的，承租人经出租人同意，可以对租赁物进行改善或者增设他物。如果说承租人没有经出租人同意对租赁物进行改善或者增设他物的话，出租人可以请求承租人恢复原状或者说赔偿损失。 也就是说，如果租客想要对房屋进行改造装修，需要事先经过房东的同意。如果是擅自在租赁房屋内进行了装饰装修，就有可能会构成房屋所有权人的一种侵害。那么出租人是有权利基于房屋所有人主张排除妨碍，恢复原状，或者要求承租人赔偿损失的。 哦，也就是说，如果说承租人想对这个房屋进行装修的话，必须先要跟这个出租人来协商一致。 对，是要 是吧？ 经过他的同意。 嗯，好的，好的，好。那么这是我们在节目的开始跟大家所讲的两个涉及到这个租房的问题哈。那么在一小段片花之后呢，我们请到这个我们今天的嘉宾跟大家呢介绍另外的在这个剧当中所涉及到的其他的和法律相关的问题。好，那么我们在一小段片花之后呢，哎，请到嘉宾呢来介绍另外的问题。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品人性。 好，刚才呢跟大家说了两个场景啊，都是在这部剧呢当中涉及到这个和房屋租赁相关的哈。那么第三个场景就是和我们的工作有联系的了。那第三个场景是怎样的呢？您跟大家介绍一下。 好的，故事当中有一家公司是易安公司。易安公司的市场部来了一位新总监，新官上任三把火，新总监上任第一天就宣布要实行末尾淘汰制，一时间公司内人心惶惶，草木皆兵。那么公司实行末位淘汰，末位的员工是否应当被辞退呢？将业绩不佳的员工直接辞退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呢？ 没错，现在的确有一些用人单位啊，实行所谓的末位淘汰制。那么这里面呢，就有一些人可能会想说，那既然是这样，肯定会有人会排到末位的啊，那是不是真的是排末位的人就真的要被淘汰，要被辞退，解除劳动关系呢？这个里面你跟大家也分析一下。 好的，劳动合同法的第39条是规定了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几种情形，而末位淘汰并不在其中。所以说，用人单位如果仅仅以末位淘汰为由解除劳动合同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 但有的时候啊，用人单位不会直接说你因为你排末位啊我淘汰你，而是因为比如说你的这个业绩不佳啊，这个按照公司的规章制度，那么业绩这个连续多少多少个月或者打分啊，连续多长时间被这个评为多少分的话，那么你可能就会认为不胜任这个工作，就会被解除劳动合同，他会换一个理由。那么这样的话是不是可以呢？ 关于不能胜任工作，劳动法当中也是有规定的。劳动合同法它是这样说，劳动者不能够胜任工作，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仍不能胜任工作的，用人单位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或者额外支付劳动者一个月工资以后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用人单位有充分证据证明劳动者确实不能胜任工作的，也不能直接辞退劳动者。只有在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岗位以后，劳动者如果仍不能胜任工作，才有权依据法定程序解除劳动合同。 那么也就是说，也不能够随随便便的啊，说这个我想淘汰就辞退就辞退，然后呢，我想给他说他不胜任工作，我想辞退就辞退，是吧？ 对。 那如果说哈，用人单位真的这么干了，他就是说真的将他认为不能胜任工作的，或者将业绩不佳的员工直接辞退了，那这样的话被辞退的员工是不是可以主张一些什么样的权利？ 如果说存在了这种用人单位的一些违法情形，那么这个劳动者是可以保留相关的证据，并且是依法去进行劳动仲裁的，看劳动仲裁的结果可以再进行提起诉讼等等一系列维权行为。 好的，这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所说的第三个场景。好，下面我们说第四个场景哈。第四个场景啊，其实也是和我在职场相关的哈。是涉及到我们这个剧当中的另外一个角色，叫胡晶晶。那这个场景又是怎样的？我们还是请这个尹丽慧跟大家讲一讲。 胡晶晶在公司当中因为加班少而被老板劝退。公司呢又为了避免支付赔偿金，要求他主动提出离职。 面对这种情况，胡晶晶应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利？ 对，加班少居然被劝退，而且还要求这个劳动者主动离职。显然啊，劳动者如果任何一个人遇到这种情况啊，都会觉得这是不公平的。那作为劳动者来讲，应该怎么办呢？ 首先我们可以看劳动合同法当中的规定。 嗯， 劳动合同法是对于用人单位解除或终止合同的情形是有明确规定的，像我们刚刚的案例当中也提到了，员工加班过少显然是不包括在法定情形之中的。其次呢，劳动合同法也规定了，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劳动者要求继续履行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继续履行。 嗯， 如果说劳动者不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或者劳动合同已经不能被继续履行了，那么用人单位应当依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支付赔偿金。所以说，面对公司违法解除合同的这种要求，胡晶晶有权请求单位继续履行劳动合同。 嗯， 如果他不打算继续在单位中继续工作，而是打算离职的话，也有权要求单位支付赔偿金。 嗯， 根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单位要按照经济补偿标准的两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 嗯，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哈，您觉得在我们这个剧当中，这个劳动者这个胡晶晶遇到了这样的情况，他应该怎么办呢？ 如果说是他不打算继续工作，打算离职的话，是可以向单位要求支付赔偿金的。 嗯， 我们的这个赔偿金具体计算是要按照经济补偿标准的两倍。那么经济补偿标准呢，大家可以去翻阅劳动合同法的规定。 嗯， 是说经济补偿按照劳动者在本单位的工作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的。如果说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要按照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标准来进行计算。 嗯，好，这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说的第四个场景。那第五个场景是怎样的啊？是这个第五个场景啊，是发生在这个酒店当中的哈。我们请到以琳会跟大家说一说。 好的。乔西城的大伯一家从老家来到北京要看病，他们挤在乔西城的出租屋当中过夜。那么乔西城呢，是打算在廉价的宾馆自己凑合一晚。 嗯， 他在住宿过程中却意外发现屋内藏有微型摄像头。面对这种情况，酒店经理呢却推卸责任。那么酒店是否要承担这种情形之下的法律责任呢？ 哦，这个您跟大家分析一下，因为发现这个微型摄像头的确是一个比较严重的事情。 是的。我们国家的民法典首次对于个人隐私权的保护是做出明确的规定。民法典人格权编的第六章有专章的形式规定了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宣示了自然人享有隐私权，并且明确规定了侵犯隐私权行为的责任划分。 嗯， 民法典的条款是这样说的，他说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实施下列行为，包括以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等等的方式来侵扰他人私人生活的安宁，或者说进入、拍摄、窥视他人的住宅、宾馆的房间等等私密空间。 嗯， 同时民法典也规定，宾馆等等的这种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如果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如果是因为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是要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 嗯， 同时经营者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要承担补充责任。所以说，如果是在宾馆、酒店的房间内加装摄像头，这种行为是属于法律明确禁止的行为，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酒店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嗯， 即使是因为第三人的行为导致的这种侵犯隐私权，酒店他也要承担补充责任。 对。那么如果说真的是朋友们在这个入住酒店的时候发现了这种情况，其实我建议还应该是第一时间报警啊，和警方取得联系，及时的来固定证据，然后呢一起和酒店来协商这个问题应该如何来解决，是吧？ 是的。 最后呢，其实还有一点点时间哈，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场景，我们用一分钟左右您快速的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场景是怎么回事，涉及到什么法律问题啊。 嗯，好的，就是在故事当中另一个主角呢，许岩，他是希望攒钱，被拉入一个刷单群之后呢，通过刷单赚取差价，最后呢导致自己不断的投入金钱，骗光了积蓄。那么对于刷单是不是违法行为，我们来看一下法律是怎么规定的。其实我们国家的广告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电子商务法等等对刷单都有规定，明确了刷单是一种违法行为。对于刷单的经营者来说，就是对于商家来说，会受到监督检查部门的行政处罚。那么对于刷单的参与者来说，他们的行为是有可能涉嫌到刑事犯罪之中，尤其是被诈骗、非法经营罪等等这样的一些犯罪被卷入其中的。所以说剧中的这种刷单行为泄露了自己个人信息，陷入了网络电信诈骗的这种陷阱，最后呢被骗光了积蓄，我们要引以为戒，谨防套路，警惕刷单。 好，那今天呢我们就非常感谢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的尹林慧向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了在这部这个剧当中哈所涉及到的这个法律问题，非常感谢，谢谢。朋友们，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就全部结束了。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在手机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的客户端，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天涯，放开那些深爱着的人啊。在期待后失望，在孤独中疗伤，拥抱已耗尽我所有的力量，今后我为自己绽放。埋葬。